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，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。 上一回我们讲到，很多的官员在朱元璋的严厉制裁之下呀，为了求活命甚至都要装疯。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呢，最能装的是一个叫袁凯的人。这个袁凯啊是监察御史，有一次朱元璋给他派了个工作，什么工作呀？把处决犯人的名单交给太子朱标。应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，没想到这个袁凯呀命运就这么改变了。怎么回事呢？他把这个名单交给太子之后，太子一看这名单上人太多了，能不能少杀点人呢？有些人能不能从宽处理啊？可问题是太子啊并没有自己去找他老爹说这句话，而是转告了袁凯，让袁凯再去跟朱元璋学舌去。袁凯心想去就去吧，见着了朱元璋，老实巴交的这个袁凯就把太子的话给学了一遍，完后呢叩个头就准备走人了。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，朱元璋啊问了他一句话。问什么了？说哎呀，看来太子的意见和我相反呢。哎，袁凯，你看我们俩谁说的对呢？这真是见了鬼了。这袁凯心想，你们父子俩的事儿，这是我一个小官能掺和的吗？他是左右为难，没有办法，只好想了一句比较圆滑的话来回答。这袁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万岁，您没有错，太子也没有错，这个皇上杀人是为了维持法纪，那么太子放人呢，那是发了善心。嘿，要说呀想出这么一句回答的话来，那真是难为袁凯了。可谁知道朱元璋听了以后生气了，当面斥责袁凯说你这个人太狡猾，不说真话。然后呢把袁凯赶了出去。这个袁凯回了家以后是越想越怕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啊，皇上生了我的气了，说不定哪天这找个茬就把我杀了，你说这我怎么办呢？于是他就下了决心装疯。第二天呀他就不上朝了，让家里人传话说自己已经疯了。朱元璋哪信这个呀，头天晚上还在我这汇报事情呢，第二天早晨睡醒一觉就疯了，这不可能，肯定是装疯啊，不就躲着我吗？行，我派人上你们家打探去。这个被朱元璋派去的人也不是空着手去的，还拿了一件工具。什么工具呀？是一件木工用的那个钻木头的钻。这木工做家具呀、有的时候呢要在这个家具上打个眼，就用那个钻啊，有一个皮条，一个木杆，这个木杆呢是一个套杆，然后前头加一个这个铁的锥子，把这个锥子扎在这个木头上，然后用皮条拉动这个套杆，那么腾腾腾腾一转，得木头上就能钻出一眼来。您想想，这个钻能在木头上钻出眼来，这要钻到人身上那是什么感觉呀？嘿嘿，这个朱元璋啊派使者去的时候就跟这个使者说了，你拿着这钻去啊，就照这个袁凯身上钻，我听说这疯子都是不怕疼的，你看看他是真疯还是假疯，他要是不怕疼那就是疯了，要是怕疼的话你就把他给我逮回来。好嘛，这袁凯还真是一个装疯的高手，充分发挥了关云长刮骨疗毒的优良品质。任凭这个来的使者是怎么在他身上拿钻钻眼儿，他就是不出声。这个来的人呢才相信了这袁凯是真疯了，于是回去就报告给了朱元璋。袁凯呢也算是躲过了这一关。然而朱元璋还是不相信他真的疯了，又偷偷的派了另外的一个使者到这个袁凯他们家去观察他的情况。这位使者刚走到袁凯家的院子里，就被一个景象给惊呆了。他看见什么了呢？ 他看见呀，这个袁凯脖子被铁链锁着，正趴在地下吃狗粪呢。哎呦，还一段一段的嚼。这使者看了之后是大倒胃口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他想啊，哎呦，要是袁凯没疯，那肯定就是我疯了。赶忙回去报告了朱元璋。朱元璋听了之后也是一阵恶心，就再也没有继续追究袁凯。大家都知道这个袁凯他是装疯的，真吃狗粪这招也太狠了。不过呀，袁凯并不是真吃狗粪，他呀在这个督察院有一些过去的同僚和朋友，得到了朱元璋想派人秘密的探访的这个消息啊，就暗地里告诉了他。这袁凯一想怎么办呢，他灵机一动，把这个面粉和成酱料，哎，做成了这个狗粪状的物体当晚饭给吃了。哎，这么一来才躲过了朱元璋的耳目。那位说了，这个太不容易了。的确，在这个朱元璋时期，官员们的日子是不好过。从肃贪到空印案、郭桓案，朱元璋杀了很多的人。有些人呢是该杀的，哎，有一些确实是错杀和冤枉的。很多人呢就给朱元璋安上了屠夫、杀人狂这样的名字，甚至有人怀疑他的精神有问题。那么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在这之前讲述了很多这一时期的情况，对朱元璋肃贪和错杀的事情都进行了列举，这也是希望能够从更客观的角度来诉说朱元璋与官员之间的关系。应该说朱元璋的这些行为虽然有些过激，但其行为的主体还是正确的，他的目的是消除贪官污吏。如果我们联系到朱元璋少年时期的境遇，那就更能理解他的行为了。朱元璋从小就被官府欺压，自己的悲惨遭遇很大程度上是贪官污吏造成的，这也使得朱元璋不喜欢这些当官的。即使那些官员们是为他干活，在他的内心当中啊，对这些人也存着极大的不信任感。那这种不信任感一旦遇到了某些因素的触发，就会迅速的扩大，进而蔓延到对整个群体的信心缺失。正如俗话所说呀，这一朝被蛇咬是十年怕井绳。这个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被蛇咬过的人，他被官吏们欺压了几十年，怎么会信任这些人呢？所以啊，比如说像空印案呐、郭桓案呐这样的案件一发生，朱元璋就会迅速把风潮扩大。在他看来，这个官员都是不可信任的。而朱元璋的肃贪行为虽然可敬，但是效果却不怎么样。这是因为他过分看重了刑法的力量，而没有注意到从各个方面加强制度上的完善。一味的猛打猛杀，虽然在他统治的时期这个贪污现象比较少，但是朱元璋死了以后，明朝的贪污却是十分的严重。我们在后边还会和大家讲到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朱元璋给这些官员们定的待遇很低，好多人呀认为是他故意虐待这些官员。但是呢，我在分析了明朝初期俸禄制度以后发现，这个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。朱元璋制定的俸禄标准应该是经过仔细计算的，这些俸禄足够明朝初期的官员们自己生活用的。只不过朱元璋没有考虑到官员们除了自己一家吃饱之外，还要养活办事员，还要有一定的人际往来。而由于经济的发展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这些活动呢逐渐的就多起来，那么原先的俸禄就不够用了。可能有人会问了，朱元璋这么精明，他怎么会想不到这些呢？可是就实际情况来看，在这些问题上朱元璋确实是缺乏远见的。正就所谓是智者千虑，他必有一失。比如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孙们挨饿，定了一条规矩，那就是凡是他朱家的子孙一律不允许出去工作， 就算没有官做，也只能是在家吃俸禄。由于他自己要过饭，而且家破人亡，朱元璋啊对自己的亲戚都是十分的看重。他制定的世袭爵位制度对于子孙们做了充足的打算，即使是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子孙们，他也给预留了爵位，并准备了相应的俸禄。然而他没想到的是，到了100年之后，他的子孙们已经繁衍到了几十万人之多，朝廷一个省的粮食来养活他们都不够用的。最后啊，某些皇子皇孙得不到粮食，哎，又不能出去工作，就活活的饿死在家里了。这也就是所谓的好心办坏事吧。我想这样的分析和评价对于朱元璋来说应该是公平的。在朱元璋整肃官吏的同时，另一个大案，也就是胡惟庸案，也在进行当中。这个案件并没有因为胡惟庸的死亡而结束，它仍然在延续着，不断有某人因为另一某人的供词被杀。这什么地方是个头呢？出人意料的是，李善长现在还活着，他与胡惟庸是亲家，而且他弟弟李存义是铁板钉钉的同党。朱元璋啊，考虑到李善长在朝廷当中的巨大影响，不但没有杀他，连他的弟弟李存义也免死，放逐到崇明岛，也就是现在上海的崇明岛，这应该算是很大的恩典了。然而李善长心里很明白，自己呀是活不了多久了，因为他太了解朱元璋了，自己毕竟还是或多或少的参与了谋反，以朱元璋这个人的性格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。哎，那您就来杀我吧，我这首级呀是任您来取。李善长啊当时就是这么个想法。在洪武23年，也就是公元1390年，李善长他们家呀要修房子。他呀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丞相了，不能再呼风唤雨想使唤谁使唤谁了，但是这房子坏了总得找人修啊，难不成自己动手？他也不会呀。于是他想到了带兵的汤和。这个汤和和李善长是老乡，也是李善长的好朋友。李善长啊就跟汤和说，汤将军，您能不能借给我300名士兵，来帮我修一下房子？那意思是您给我300人，给我当一下劳工。这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然而有一件事是他绝没有想到的。什么事啊？这汤和呀把他给出卖了。在借给李善长300士兵之后，汤和立刻是密报了朱元璋。朱元璋又一次对李善长动了杀机。要说这300人实在是干不了什么，而且这些兵还是汤和派出去的，不会听李善长的指挥。即使如此吧，这件事已经足够成为骆驼背上的第一根稻草了。您别忘了，这稻草要是多了，就把骆驼给压趴下了。这样看来，汤和能够活到最后，这实在是有他的道理。老眼昏花的李善长似乎是嫌自己活得太长，他立刻又犯了第二个错误。他呀有一个亲信叫丁斌，因为犯了法了应该被流放，这李善长呢却上书为这个丁斌求情。朱元璋又一次被激怒了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哈哈，我处理个犯人还用你来管吗？朱元璋啊下了个命令，说成了，甭再流放那个丁斌了。可是啊他却没有释放丁斌，而是把他关在监狱里日夜拷打。朱元璋相信这个李善长啊身上一定有着某些的秘密啊，他这么护着这个丁斌，那是不是丁斌知道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事实证明朱元璋的判断还真没错。这个李善长的所作所为对得起丁斌，可这丁斌却对不起李善长。他呀在严刑拷打之下 供认了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。朱元璋当机立断，把李存义抓了回来，还是严刑拷问。李存义呢，于是又供出了当年他劝说李善长的情况。那么前面咱们讲过，您还记得吗？李存义啊，劝李善长跟胡惟庸合作，李善长开始呢是严词拒绝，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啊，这个李存义老在他这说，后来李善长也觉着烦了，觉着没办法控制他们，就说了一句：“汝等自为之。”什么意思？你们呀，哎，自己看着办吧。那意思就是默许了，好吗？这句“汝等自为之”后来就成了朱元璋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。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？这个骆驼背上如果放的稻草太多了，也能把骆驼压趴下。现在这骆驼已经要倒了，就再加一把稻草吧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稻草也是不难找的。李善长的家奴们经过仔细的分析，认为时机已到，这落水狗啊，不打白不打，打了不白打。他们就合谋以受害者的身份向朱元璋啊前去申诉，说自己长期受到李善长的欺压，并状告李善长积极参与胡惟庸的谋反，并且将时间地点都说的是相当的清楚准确。虽然以他们的身份似乎不太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，但是在当时这一点并不重要。哎，这个时候凑热闹的人呢也多了起来，御史们是纷纷的上书弹劾李善长，从上朝的时候不注意礼节到贪污受贿，哎呦，这个罪名啊是无所不包。甚至还有人控告说，这个李善长修房子的过程当中砍伐了很多树木，破坏了环境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一个绝对与办案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个部门也在李善长身上踩了一脚。说来呀，实在让人啼笑皆非。哪个部门呢？就是钦天监。这个钦天监呢，主要是负责天文历法啊，一些天文学家不论怎么着也想不到看天文的还能插上一脚。哎，但是他们确实做到了，可见呀，这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那位问了，你说这么热闹，他们到底是怎么掺和的呀？这些人呢向朱元璋奏报说，最近出现星变，是不吉利的预兆，这个星星出现了一些变化。然后呢就提出了解决的办法。什么方法？说当一大臣啊，您呀应该搞掉一个大臣，这就好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要什么来什么，真是不能不服啊。李善长活到头了，别说什么免死铁券了，就是钻石券也救不了他。到这个时候，李善长不得不感慨啊，朱元璋，我的万岁，我追随了您几十年，终于到了终点了，我不能再陪您了，您自己走完这条路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李善长他是没有谋反的理由的。他的儿子娶了公主，他本人不但是朱元璋的亲家，也是明朝的第一重臣。您想想，即使这个胡惟庸谋反成功啊，人家胡惟庸当了皇上了，他李善长最多也还是第一重臣，他有谋反的必要吗？朱元璋自然知道李善长没有必要去造反，但是他却有必要杀掉李善长。念及李善长追随自己多年，在临行之前，朱元璋见了他最后一面。朱元璋坐在自己的宝座上，看着跪在下边的李善长，心想，这个人曾经是我最信任的部下，那现在我却要杀他。李善长呢跪在底下，抬头望着朱元璋，也在那儿想，上边这个人曾经是我最真诚的朋友，他现在要杀我呀，还能说什么呢？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李善长看着朱元璋，几十年前他投奔了这个人，他们是彻夜长谈， 相见恨晚，共同谋划着将来的远大前景。那一年李善长40岁，朱元璋26岁。行了，什么也别想了，该干嘛干嘛吧。李善长向现在的皇帝朱元璋叩头谢恩，走出了大殿。在走上刑场的时候，他最后看了一眼天空，哈哈，今天的天气可真好，天真蓝呀。哎，这个时候李善长突然想到，在36年前他走进朱元璋军营的那一天，似乎也是个晴朗的天气。在洪武23年，也就是公元1390年，朱元璋杀李善长，夷其三族。李善长的死终于给延续10年的胡惟庸案件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，满朝的官员们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然而朱元璋却没有松气，他似乎是个精力无限的人。在处理胡惟庸、李善长的同时，他在另一个战场上也赢得了胜利。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胜利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